《资治通鉴》卷第124，宋纪六，太祖文皇帝中之中。元嘉19年春正月甲申，魏主被法驾，以道坛受俘虏，其至尽清。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禄。迁之又奏作敬伦公。必令其高不闻鸡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劝帝为之，功费万计，经年不成。太子晃谏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虚耗府库，疲弊百姓，为无益之事，将安用之？必如谦之所言，请因东山万仞之高，为公差异。”帝不从。夏4月，沮渠吴会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州。未至，鄯善王比龙谓之，将其众奔沮漠。其世子降于安州。吴会遂惧鄯善，其士卒经流杀可死者太半。李宝自伊吾率众2000入据敦煌，善修城府，安及故民。沮渠牧坚之王也，凉州人看爽据高昌，自称太守。唐契为柔然所逼，雍众西去高昌，欲夺其地。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弃败死。弃帝和收于众，本车师前部王伊洛，使沮渠安州屯横节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利2城，遣使请降于魏。贾诩上以急欲大赦。5月，裴方明等至汉中，与刘真道等分兵攻五星、下汴、白水，皆取之。杨南当遣间谍将军符鸿祖守兰高，使其子辅军大将军何将重兵为后继。方明与鸿祖战于浊水，大破之，斩鸿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南当奔上归，或南当兄子间谍将军保赤。南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守阴平，闻南当走，引兵还，至下汴。方明使其子素之，邀击之。秦虎送健康，斩之，求持平。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镇其地，立杨宝炽为杨玄后，使守求持。魏人遣中山王禅迎杨南当以平城。秋7月，以刘道真为雍州刺史，裴方明为梁、南、秦2州刺史，方明辞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宝宗自岐山南入。征西将军于阳皮豹子与琅琊王司马楚之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聚会求迟。又使乔王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南趋襄阳，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遗书徐州，称为杨南当报仇。贾诩会日有食之。唐契之功看爽也，爽遣使诈降于沮渠吴会， 欲与之共击器。八月，吴会将其众去高昌，必至，弃已死，爽闭门拒之。九月，吴会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吴会拒高昌，减其常侍樊俊、奉表亦健康。诏以吴会都督梁、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冬十月己卯，为立皇子伏罗为晋王，汉为秦王，谭为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甲申，柔然遣使以健康。十二月辛巳，为襄城孝王鲁鲁元卒。丙申，召鲁郡修孔子庙及学社，捐目册五户刻意以供洒扫。李宝遣其弟怀达、子成、奉表一平城，为人以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听长治假寿。雍州刺史晋安乡侯刘道产族，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小大丰善，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山蛮前后不可治者皆出，原免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卒蛮追送至绵口，未几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之不利，召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杀戮万余人。魏主使尚书李顺赐赐群臣，赐以爵位，顺受贿，品地不平。是岁，凉州人徐杰告之，魏主怒，且以顺保庇居渠氏，面欺误国，赐顺死。二十年春正月，韦皮豹子进击乐乡，将军王焕之等败没，魏军进至下汴，将军强玄明等败死。二月，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崇之为魏所擒，余众走还汉中，将军江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求池、杨宝赤走。丙午，魏主如衡山之阳，三月更申还宫。壬戌，乌洛侯国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野，凿石为庙，在乌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乌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庙俱在，魏主遣中书侍郎李敞以石庙致祭，刻铸文于壁而还，去平城四千余里。为河间公齐与武都王杨宝宗对阵洛谷，宝宗帝闻得说宝宗，领避险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齐。下四月，齐又执宝宗送平城，杀之。前镇东司福达、征西从事中郎任匪等遂举兵立杨文德为主，据白牙，分兵取朱树，晋为求池，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求池公。甲午，立皇子旦为广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如阴山。五月， 为古弼伐上邽、高平、千城诸军及杨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关中诸军至下汴，闻求迟解围欲还，必遣人谓豹子曰：“宋人迟败，必将复来。军还之后，再举为难，不如练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师必至，以逸待劳，无不克矣。”豹子从之，谓以豹子为求迟镇将。杨文德遣使来求援，求七月癸丑，诏以文德为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嘉卢城，以任斐为左司马。武都因平低，多归之。甲子，秦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左破求迟简逆金宝及善马，下狱死。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辎重，以轻骑袭柔然，分军为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臣督十五将为后继。魏主至鹿魂谷，与赤连可汗。太子晃言于魏主曰：“贼不意大军促至，以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令刘协固谏以为：“贼营中陈胜，其众必多，出至平地，恐为所为，不如许诸军大吉，然后击之。”晃曰：“臣之胜者，由军事经部扰乱故也，何得营上而有此臣乎？”魏主疑之，不及击。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还。继而获柔然后继曰：“柔然不觉魏军至，上下惶骇，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乃使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军国大事，皆与太子谋之。司马楚之别将兵督军粮，镇北将军封闼王祥柔然，遂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晓其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参祀，割驴耳以为信耳，贼至不久，以极为之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令动城立而柔然至，兵坚华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将军江道胜与杨文德合众二万攻魏浊水戍，魏皮豹子何坚攻其救之，道胜败死。甲子，魏主还至朔方，下诏令皇太子复礼万机，总统百魁，且曰：“诸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地，随时朝请，享宴阵前，论道臣谋而已，不以父反以具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还平城。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地耕吉田，大赦。壬寅，魏太子始总百魁命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离、古弼、 辅太子爵庶正，尚书者皆称臣，宜与表同。古弼为人忠慎至直，常以上古怨幼太广，其简太半以赐贫民。入见魏主，欲奏其事，帝方于己事中留庶为齐，至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获臣闻，忽起左束头，撤下床，薄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使耳之罪。”帝失容，舍其曰：“不听奏事，朕之过也，庶何罪？治之。”帝俱以状文，帝皆可其奏。帝曰：“为人臣无礼至此，其罪大矣。”出役公车，免官图显请罪。帝召入，谓曰：“吾闻注射之意，简爵而注之，端冕而视之，神将之福，然则卿有何罪？其官旅就职，苟可以立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太子克民稼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谓之云田以偿之。凡耕种22亩而云7亩，大略以是为律，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尽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戊申，魏主召王公以下至数人，有私养沙门巫习于家者，皆遣役观曹。过2月15日不出，沙门巫习死，主人门诛。庚戌，又召王公卿大夫之子，皆役太学，其百公商贾之子，当各习父兄之业，无得私立学校，违者失死，主人门诛。2月辛未，为中山王臣，内都座大官薛辩、尚书西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斩于都南。初，魏尚书令刘协九点机要，恃宠自专，魏主心恶之。即将袭柔然，协谏曰：“如如迁徙无常，前者出师劳而无功，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崔浩故劝魏主行，魏主从之。挟持其言不用，欲拜魏师。魏主与诸将七会鹿魂谷，携矫诏一其妻，帝至鹿魂谷6日，诸将不至。柔然遂远遁，追之不及。军还，经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携因使人惊魏军，劝帝伪军轻还，帝不从。携以军出无功，请至崔浩之罪。帝曰：“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浩以携矫诏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携求之。帝之北行也，携思卫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携闻尚书右丞张松家有图谶，问曰：“刘氏英王继国家后，吾有姓名否？”松曰：“有姓无名。”帝闻之，命有司穷志所松家得谶书，是连南康公狄林、携松林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 携在士要，号作微服，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与携分之，即死，及其家财巨万。帝每言之，则切齿。癸酉，乐平厉王丕以幽卒。初，魏主筑白台，高200余尺。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视之。道秀曰：“大吉。”丕莫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作弃事。高允闻之，曰：“夫逝者皆当依附遥相，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疑曰：‘穷高为亢。’亦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疑其死也。”庚辰，魏主姓卢。己丑，江夏王义公进位太尉，领司徒。庚寅，以侍中领右卫将军沈衍之为中领军，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弘为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桓公。癸丑，魏主遣司空长孙道生镇统万。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六月，魏北部民杀利益将军衡阳公莫孤，率5000余落北走，遣兵追击之，至漠南，杀其渠帅，与喜、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突遇浑王穆立言兄子韦氏，与魏使者谋降魏，穆立言杀之。是月，韦氏弟赤立言等8人奔魏。魏以赤立言为归义王，居渠吴惠族，抵安州代立。魏入中国以来，虽颇用古礼祀天地宗庙百神，而由循其旧俗，所祀狐神甚重。崔浩请存合于四典者57所，其余复崇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秋七月癸卯，魏东雍州刺史居渠丙谋反，伏诛。八月乙丑，魏主田于河西，尚书令古弼留守，诏以肥马己列骑，弼悉以弱者己之。弼大怒曰：“彼头奴敢裁量朕，朕还台先斩此奴。”彼头锐，故帝常以彼目之。彼官属黄布，恐并作诛。彼曰：“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油田，其罪小；不备布鱼伐军国之用，其罪大。今如如方强，南寇未灭，吾以肥马攻军，弱马攻列，魏国远虑，虽死何伤？且吾自为之，非诸君之忧也。”帝闻之，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2匹，鹿10头。他日，魏主复田于山北，或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500乘以运之。诏时已去，魏主谓左右曰：“彼公必不与我， 汝辈不如以马运之。遂还，行百余里，得毕表曰：今秋谷玄黄，麻黍不野，猪鹿窃食，鸟雁侵吠，风雨所耗，朝夕三倍，岂赐金环，使得收载。帝曰：果如无言，彼公可谓社稷之臣矣。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高季来聘，务臣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以南乔王义宣为荆州刺史。初，帝以义宣不才，故不用。会稽公主屡以为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赐中诏敕之曰：师户已在西久，必表求还，今欲听许，以汝待之。师户虽无书记，节己节用，通怀欺物，不自群下，生住稀土，为世庶所安。论者乃未一千之，今之回患，更未如与师户年时一辈，与各事其能。如往托有一事简之者，寄于西下，交友俱爱，千代之计，必归责于吾矣。此事亦易免耳，无谓使人复生评论也。义宣至朕，勤自克力，事亦修理。庚辰，会稽长公主卒。突遇浑、赤利言等请师于魏，以讨突遇浑王穆利言。魏主使晋王弗罗赌诸军击之。九月甲辰，以居渠安州为都督梁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河西王。丁未，魏主如漠南，将袭柔然。柔然赤连可汗远遁，乃止。赤连寻族，子突赫真利，号楚罗可汗。魏晋王弗罗至乐都，引兵从剑道袭突遇浑，至大母桥。突遇浑王穆利言大惊，逃奔白兰。穆利言兄子石银奔河西，魏军斩首五千余级。穆利言从弟伏念等率万三千落降于魏。冬十月己卯，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田为冀州刺史。袭兖州镇虚昌，冀州镇历下。田摩之地也。十二月，魏主还平城。是岁，沙州牧李宝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为外都大官。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转袁家新历，表上之，以月食之冲之日所在，又以中星减之，知尧时冬至日在虚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右侧景教二至，差三日有余，知今之南至日应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喜上三日午时，日之所在宜就四度。有月有迟疾，前历和朔，月时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缩定其小余，以正朔望之日。诏父外降之。太史令钱乐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为月有频三大，频二小， 彼旧法殊为乖异，为宜仍旧，赵可。22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历。初，汉京房以12律重履上升黄钟，不满9寸，更演为60律。秦乐之复演为360律，日当一管。合成天立意，以为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也。而经房不误，谬为60，乃更设新律，临钟长6寸一厘，则从钟履还得黄钟，12玄功声韵无失。壬辰，以武陵王俊为雍州刺史，地域经略关河，故以俊镇襄阳。魏主使散骑常侍宋殷来聘。2月，魏主如上党，西至突荆，讨喜叛胡，出配郡县。贾诩立皇子一为东海王，昶为益阳王。3月庚申，魏主还宫。魏诏诸一御皆赴中书，以精义量爵。下4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梁王傩等及突遇浑王穆立言于白兰。秦州刺史代人封赤文，安远将军以乌头及穆立言兄子石归于福罕。河西之王也，善善人以其地与魏邻大惧，曰：通其使人，知我国虚实，取王必速，乃必断魏道，使者往来者超节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善善。6月壬辰，魏主北巡。地谋伐魏，把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朔为豫州刺史。秋7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乙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武陵王俊将之镇，使元敏朱蛮尤为寇，水陆梗碍。俊分军前辅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大破之。俊至镇，蛮断驿道，欲攻随郡。随郡太守河东柳元景募得600-700人，邀击大破之，遂平朱蛮，获70000余口。云山蛮最强，沈庆之讨平之，获30000余口，徙10000余口于建康。突遇浑石归闻魏军将至，弃城夜遁。8月丁亥，封赤文入福罕，分徙其民1000家还上归，留以乌头守福罕。万度归至敦煌，留辎重，以轻骑5000度流沙，袭善善。壬辰，善善王真达面赴出降，度归留军屯守，与真达一平城，西域复通。魏主如阴山之北，发诸州兵1/3，各于其州戒严，以虚后命。徙诸种杂民5000余家于北边，令旧北畜牧以耳柔然。人吟 为高梁王挪军至宁头城，突遇浑王穆立言拥其部落西渡流沙。突遇浑穆归之子贝囊逆战，挪击破之，贝囊遁走。中山公杜峰率精骑追之，渡三危至雪山，生擒贝囊及突遇浑石龟，起扶赤盘之子成龙，接送平城。穆立言遂西入于田，杀其王，据其地，死者数万人。九月癸酉，上见衡阳王义季于五丈冈，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传，日干不至，有饥色。上乃谓曰：“汝曹少长丰邑，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时有饥苦，知以节俭欲物耳。”裴子也论曰：“善乎太祖之训也，夫耻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习其险艰，利以任使，为其情伟，亦以功临。太祖若能率此训也，难其志操，卑其礼制，教成得力，然后授以正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服矣。”高祖思固本之，重塑襁褓，后世遵守，迭具方略，及乎太史之初，声名之际，绝艳于亲任者动数十人，国之存亡既不世系，早似民上，非善会也。为民间讹言，灭魏者无，卢水湖葛吴聚众反于姓城，朱种湖征应之，有众十余万，遣其党赵婉来，上表自归。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拓跋和率众讨吴，和败死，吴众欲胜，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命将军叔孙拔领设兵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十一月，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敲鳌津。葛吴遣别部帅白广平西略新平，安定诸湖，皆聚众应之，又分兵东略临近以东。将军张直击破之，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略至长安，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河东属薛永宗聚众以应吴，袭击文喜，文喜县无兵帐，令幽黄无忌。县人裴俊率立相豪击之，永宗隐去。魏主命薛瑾之子拔纠合宗乡，避于河际，以断二寇往来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书拓跋楚直等将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以拔将三万骑讨葛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吴自号天台王，属至百官，新为魏主桓公。魏选六州骁骑二万，使永昌王仁、高梁王挪分将之为二道，略淮泗以北，徙清徐之民以食河北。癸未，魏主西巡。初，鲁国孔熙先 博学文史，兼通术数，有纵横才智，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愤愤不得志。抚墨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获罪。大将军彭城王奕康为救解得免，即奕康迁豫章，西先密怀报效，且以为天文图谶，帝必以非道宴驾，有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范晔志意不满，与尹禹同谋，而西先素不为晔所重，太子中舍人谢宗晔之生也，西先轻身视之。宗引西先与晔相识，西先佳饶于才，硕与晔博，故为拙行，以物疏之。晔既立其才，又爱其文艺，尤是情好款洽。西先乃从容说晔曰：“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优属，失职难垂，天下愤怨。小人受先君一命，以死报大将军之德，请人情骚动，天文喘错，此所谓时运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顺天人之心，皆英豪之事，表里相应，发于肘腋，然后诛除一我，崇奉名圣，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请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以为何如？”夜甚愕然。西先曰：“昔毛玠节节于魏武，张温必异于孙权，彼二人者，皆国之俊逸，其言行殿阙，然后至于祸辱哉？皆以廉直敬正，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欲过于两臣，臣夫侧目为日久矣，彼兼敬逐，庸可遂乎？近者因铁一言而流斑碎首，比起父兄之仇，百世之怨乎？所争不过荣名势力先后之间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凿，露及百口，犹曰未厌，是可为寒心道具，岂书籍远视也哉？今见大勋奉贤哲，图难于义，以安义威，享厚利，收鸿名，一旦包举而有之，岂可弃之而不取哉？”夜犹疑未决。西先曰：“又有过于此者，余则未敢道耳。”夜曰：“何谓也？”西先曰：“丈人意业清通，而不得联姻地势，人以权使相遇，而丈人怎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祸乎？也门无内行，故西先以此击之。”夜默然不应，反意乃决。夜于神眼之，并为地所知。夜先至，必待眼之俱入。眼之先至，常独背饮。夜以此为愿。夜累经奕康辅佐，中间获罪于奕康。谢宗及傅庶皆为奕康所厚。宗帝曰娶奕康女。宗为奕康继室参军，字豫章桓，审奕康役于业，求解晚系，复敦王好。 大将军府使仲成祖有宠于义康，闻悉心有谋，密相接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成祖因此结识湛之，告以密计。道人法略拟法境，皆感义康救恩，并与悉心往来。法境妹夫许耀领队在台，许为内应。法境之豫章，悉心复以坚笔陈说图谶。于是密相属至，即素所不善者并入死墓。悉心又使弟修仙作檄文，称贼臣赵伯符四兵犯毕，或留诸宰，战之夜等投命奋歌，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羽。今遣护军将军臧质奉喜寿迎彭城王正位陈吉。西仙以为举大事宜须以义康之旨御众，也又诈作义康与战之书，领诸君策之恶，宣示同党。帝之焉五丈冈也，夜等谋以其日作乱。许耀视帝叩刀木叶，也不敢仰视，俄而作散。徐湛之恐事不济，密以其谋白帝。帝使湛之据探取本末，得其檄书，悬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穷志。其夜忽夜至客省，先于外收宗及西仙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诘问夜，夜有隐据。西仙闻之，笑曰：凡处分服习书书，皆范所造，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踏也？帝以夜莫计事之，乃具臣本末。明日仗势送赴廷尉，西仙望风吐款，辞气不挠，赏其其才，遣人慰免之曰：以卿之才而至于吉书省，理应有意志，此乃我父卿也。又则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做散骑郎，哪不做贼？熙先于狱中上书谢恩，且臣图谶身介上以骨肉之祸，曰：愿勿遗弃，存之中书，若求死之后或可追戮，恕九泉之下少色信责。也再欲为师曰：虽无鸡生禽，恕同夏侯色。夜本意为入狱即死，而上穷至其狱，遂经二旬，夜更有声望。玉立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戏。夜闻之，惊喜。宗悉先笑之曰：詹事酬悉攘袂瞋目，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今扰攘纷纭，未死乃尔。设令赐以性命，人臣土主，何言可以生存？十二月已未，夜宗西仙及其子弟党羽皆伏诛。夜母致仕，涕泣则夜，以手击夜颈，夜颜色不作。每及祭妾来别，也悲涕流连。宗曰：久书不及夏侯色。夜收泪而止。谢曰：不欲逆谋， 见兄宗与西心游，常见之曰：“此人轻视好奇，不尽于道，果锐无减，未可与侠。”宗不从而拜。宗母以子弟自导逆乱，独不出世。夜遇宗曰：“子今不来，圣人多矣。”收集叶家乐器服完，并皆真力，祭妾不生珠翠。母居止单陋，唯有一厨成乔心，弟子东无备，叔父单不一。裴子也论曰：“夫有一群之才，必死冲天之巨，盖俗之量，则奋长君之下，其能守之以道，降之以礼，代为显乎？”刘弘仁、范玉宗皆扭志而贪权，今才以训逆，累业风素，一朝而陨，相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巨矣。徐湛之所陈多不尽，为叶等此所连引，尚涉不问。臧质昔之子也，先为徐衍二州刺史，与叶后善，叶败以为义兴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义康爵，收复廷尉治罪。丁酉，诏免义康及其男女皆为庶人，爵属籍，徙赴安城郡，以宁朔将军沈绍为安城相，领兵防守。绍仆之兄也。义康在安城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伯符，小穆皇后之弟子也。初，江左二郊无乐，宗庙虽有登歌，亦无二舞。是岁，南郊始设登歌。为安南、平南府移书兖州，以南国桥至株洲，多烂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巨区，兖州答疑曰：“必若因土立州，则比立徐阳，岂有其地？”复之欲游猎巨区，官化南国，开馆市邸，则有私存。呼韩入汉，决疑为民，愧系之志，每存丰厚。23年春正月庚申，尚书左仆射孟以霸戊辰，魏主君至东雍州，临薛永宗垒，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众心纵驰，今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魏主从之。庚午，为其垒。永宗出战，大败，与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据弘农，弃城来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阴，济河，至洛水桥。闻葛吴在长安北，地以渭北，地无谷草，欲渡渭南，寻渭而西，以问崔浩，对曰：“夫击蛇者，先击其手，手破则尾不能掉。今葛吴营去此60里，轻骑驱之，一日可到。到则破之必矣。破吴，南向长安亦不过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伤。若从南道， 则吾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从，自渭南向长安，庚辰至泗水。吴仲闻之，喜散入北地山，均无所获。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长安。丙申，如周可立陈仓，还如雍城，所过诸民夷与葛吴通谋者，以拔等诸军大破葛吴于杏城。吴复遣使上表求援，诏以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凉二州发兵屯境上，为吴声援。遣使赐吴印121纽，使吴随以假寿。初，临邑王范阳迈遂进使入贡，而寇盗不绝，使贡亦薄漏。帝遣交州刺史弹劾之讨之。南阳宗悫家世如素，却独好武士，常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即何之伐林邑，却自奋请从军。诏以悫为镇武将军，何之遣悫为前锋。杨迈闻军出，遣使请还所掠日南民赎金10000斤、银10万斤。帝诏何之，若杨迈国有款诚，亦许其归顺。何之至诸吴数，前府户曹参军江仲基等诣杨迈，杨迈执之。何之乃进军为临邑将范福龙于屈宿城，杨迈遣其将范皮沙达救之，宗悫前兵迎击皮沙达，破之。魏主与崔浩皆信众寇迁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是废害，以悉除之。即魏主逃葛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印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葛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诸何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首、妇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哭事以逆妇女。号因税地悉诸天下沙门，毁诸经相，帝从之。寇迁之与号故争，号不从。先进诸长安沙门，焚毁经相，并斥留台下四方，令依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军，信或邪为，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书记之事，莫不炫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居为丘墟。朕承天序，欲除伪定真，复西农之志，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以后，敢有是狐神，即造形象泥人同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朕诸军刺史，诸有浮屠形象及狐精，皆击破焚烧。沙门吴少长喜坑之。 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见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欲闻之，得各为祭。沙门多亡逆豁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未境者无复结疑。魏主喜长安宫巧2000家于平城，还至洛水，分军诸李润叛羌。太原严白鹿私入魏境，为魏人所得，将杀之。诈云青州刺史杜季使其归城，魏人送白鹿一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书与季，且命永昌王仁、高梁王挪将兵迎季，攻冀州刺史申田于历城。杜季遣其府司马、夏侯祖欢等将兵救历城。魏人遂寇兖、青、冀三州，至青东而还，杀掠甚众，北边骚动。帝以魏寇为忧，咨访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为：“凡被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如生讲和亲之约。今欲追踪魏获，自非大田怀寺内实清徐，使民有营储，也有积谷，然后发精卒10万，一举荡夷，则不足为也。若但欲遣军追讨，报其亲报，则彼必轻骑奔走，不肯会战，徒兴俱废，不损于彼，报复之意将遂无矣，此策之最末者也。安边固守，于计为常。臣妾以曹孙之霸，裁军制敌，江淮之间不拘各数百里，何者？赤后之交，非耕牧之地，故坚壁清野以伺其来，整甲善兵以成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途。邀而归之，其策有四。一曰以远就近，今清衍旧民及冀州心腹，在界守者30000余家，可悉徙至大县之南，以食内地。二曰多筑城邑，以居欣喜之家，假其经用，春夏田牧，秋冬入薄，寇至之时，一城千家，堪战之士不下2000，其余羸弱，犹能登皮鼓噪，足抗群虏30000矣。三曰转偶车牛，以载粮械，计千家之资，不下500偶牛，为车500辆，参合勾连，以慰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有急征发，信速可据。四曰祭丁克帐，凡战士2000，随其便能，各自有帐，素所服习，铭刻有己，还宝书之余库，处行情以自心，公干力铁，民不得者，官以见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晋郡之士远屯轻骑，公费计重，皆怨一身，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意也。今因民所利，道而率之，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彼于忧负队伍，坐实良邻者，不可同年而教矣。为金城边固，天水粮会，与秦邑杂民万余户，举上归东城返， 攻逼西城。秦义二州刺史封赤文拒却之，低羌万余人，修官屠各二万余人，皆起兵应顾会。赤文击顾斩之，余众推会为主，与赤文相攻。下四月甲申，魏主至长安，丁未大赦。求持人李弘聚众，自言英王。梁惠求救于第一王杨文德，文德曰：两雄不并立，若需我者，宜先杀弘。惠又弘斩之，送首于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丰公驴根率骑赴上邽，未至，会弃东城走。赤文先决重倩于外，严兵守之，格斗从夜至旦。赤文曰：贼知无生路，至死于我，多杀伤士卒，未亦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会众，降者射之，会众遂溃，分兵追讨，西平之。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松多川，赤文又讨平之。葛吴收兵屯杏城，自号秦帝王，声势复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梁王傩都北道诸军讨之，谭和之等拔屈粟，斩范福龙，乘胜入相浦。林邑王杨迈倾国来战，以巨庄披相，前后无计。宗悫曰：吾闻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至其形与相相聚，相果惊走，林邑兵大败。何之遂克林邑，杨迈父子挺身走，所获未明之宝不可生计，宗悫一无所取，还家之日一至萧然。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发冀相定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备葛吴篡意。丙戌，又发司有定计四州兵十万人驻基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纵千里。地驻北堤，立玄武湖，驻景阳山与化林园。秋七月辛未，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坦季之兄也。初，杜预之子丹比晋乱，居河西，是张氏。前秦克凉州，子孙始还关中。高祖灭后秦，坦兄弟从高祖过江，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仓荒御之。虽复人才可失，皆不得见清途。上常与坦论金密低曰：汉晋无复此辈人。坦曰：密低假生金氏，养马不暇，岂办见之？上变色曰：请何良朝廷之伯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晋氏丧乱，拨迁良土，事业相成，不允其咎，只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仓次格。密低胡人，身为木羽，乃超登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八月， 为高梁王挪等破葛吴，获其二叔。诸将欲送义平城，长安镇将陆嗣曰：“长安险固，风俗豪志，平时犹不可乎？况成慌乱之余乎？仅不斩吴，则长安之变未已也。吴一身前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又非常策，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秦之必矣。”诸将贤曰：“今贼党众已散，唯吾一身，何所能治？”四曰：“诸君不见毒蛇乎？不断其手，犹能为害。吾天性凶狡，今若得脱，必自称王者不死，以祸于民，为患愈大。”诸将曰：“公言是也，然得贼不杀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将何以认其罪？”四曰：“此罪我为诸君认之。”高梁王挪亦以四计为然，遂赦二叔，与客妻而遣之。及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就四。四曰：“彼四之未得其变耳，必不复也。”后数日，吴叔果以吴首来，传诣平城。永昌王人讨吴余党白广平、陆挪罗，西平之，以陆嗣为内都大官。会安定、卢水湖、刘超等聚众万余人反。魏主以嗣威恩著于关中，复加嗣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镇长安。魏嗣曰：“关中奉化日浅，恩信未洽，利民硕为逆乱，今朕以重兵受轻，则超等必同心协力，俱显俱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则不能制贼，卿当自以方略取之。”四乃单马之阵。超等闻之，大喜，以四为无能为也。四既至，欲以成败，又纳超女，欲为阴妻以招之。超自恃其众，犹无降意。四乃率其帐下亲往见超，超使人逆位四曰：“从者过三百人，当以弓马相待；不及三百人，当以九十相攻。”四乃将二百骑一超，超设备甚严，四纵酒尽醉而还，请之。四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列，因意超营，曰曰：“发迹当以罪为限。”既饮，四扬罪，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魏主征四环，为外都大官。是岁突遇魂复还旧土。